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二，农历7月24，北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强调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完善物资储备体制机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习近平同古巴国家主席通电话。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汪洋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出版发行。 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14-17，我国将大规模多层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规定时间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将召开会议讨论组建政府。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3900万。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国家储备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增强防范抵御重大风险能力，要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要强化统计监督职能，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快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我们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出现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 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良好格局。 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要加强竞争法律制度和政策宣传培训，强化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执法司法。要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国家储备顶层设计，深化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对中央政府储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物资储存和调运基础设施网络，国家储备基础和实力不断增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强调，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要统筹解决好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的问题，系统规划、科学优化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加快补齐补足关键品类物资短板。要加快健全统一的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健全中央和地方、实物和产能、政府和企业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优化重要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分类分级落实储备责任，完善储备模式，创新储备管理机制。要完善战略储备市场调节机制，增强大宗商品储备和调节能力，更好发挥战略储备的稳定市场功能。要加大国家储备监管力度，发挥专业监管、行业监管、属地监管合力。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推动污染防治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污染防治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也更高。会议强调，要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紧盯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要统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扩大环境容量的同时，降低污染物排放量。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推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全面强化法治保障，健全环境经济政策，完善资金投入机制。要加强系统监管和全过程监管，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绝不手软，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罚。要注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体现差别化，不搞一刀切。 会议指出，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完善统计监督作出制度安排，查处了一大批统计违纪违法案件，统计监督取得明显成效。要加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统计监督，重点监测评价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情况、重大风险挑战应对成效、人民群众反映突出问题解决情况等。

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拉索表示，我仅代表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再次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包括摆脱贫困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取得伟大成就。中方提供的疫苗为俄方抗击疫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厄瓜多尔人民对此心怀感激，不会忘记。俄方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疫苗合作。俄方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欢迎更多中方企业赴俄投资合作。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在京开幕，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现场听取政协常委们的意见建议。郭声琨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开辟新境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紧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矛盾风险的能力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开幕会。他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扣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沈德勇、欧阳明高、张新凯、禹如聪、舒小琴、孙谦等6位常委做大会发言，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打好维护国家安全主动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经济更安全，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生态更安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确保科技支撑更有力，人民生命更安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确保社会更安全等专题进行讨论。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已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材料，是面向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重要用书。三部简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深刻、简明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砥砺奋斗史、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壮阔实践史、社会主义500多年探索发展史，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学习理解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总台驻甘肃记者王岩、卢山报道。 张大姐， 嗯， 我刚下乡回来，我把那个支援那个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通电话录音，华池县南梁镇高台村村民张印芬一直留在手机里。儿子刘国荣2020年考大学时，邱军忙前忙后， 又给我儿子买了一个行李箱，一双运动鞋，一双皮鞋。 就我总感觉到就像一家人。 挂职扶贫的两年多时间里，邱军是许多贫困群众家中的常客。2021年1月8号，邱军因主动脉夹层 A 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工作。华池县政府办公室干部魏建飞 苏醒过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来纸和笔，安顿了一大堆事儿。这张纸条也成了他最后的一个嘱托，牛产业要做大，菊花产业要做强等等。 现在邱军主导实施的奶牛肉牛养殖、沙棘育苗、金丝黄菊等因地制宜的脱贫产业仍在发挥效应。 福建省霞浦县松山街道古县村原党支部书记孙立美17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守护一方百姓平安。今年防抗台风期间，他疏通涵洞时不幸遇难，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总台驻福建记者魏明、彭建军报道。 连日来，在福建省霞浦县金沙溪的一座便桥上，每天都有上百朵鲜花摆放到这里，向孙立美寄托哀思。今年8月6号，台风卢碧袭来，霞浦暴雨如注。孙立美在巡查危险地带时，发现一处桥下涵洞发生堵塞，漫出的洪水危及周边的村庄农田。在排除险情的过程中，孙立美不慎被洪流漩涡卷入涵洞，同行的人多次极力营救，未能挽回孙立美的生命。霞浦县古县村驻村第一书记樊丽丽， 他有一在喊：“你上去不要管我，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他想把我的手放开。 你上去不要管我，这是孙立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仍想着维护他人安全。孙立美17年如一日扎根农村，他带领党员群众推进乡村建设，发展特色产业，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长到2.4万元。还为群众解决了农产品滞销、学校用水、环境整治等一件件民生实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阿美书记。霞浦县古县村村民雷建田 做了很多事情，他是个我们村的一个好书记，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自我革命的成效昨天通报，政法战线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成效明显。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从今年2月底以来，历经5个月，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及回头看在市县两级集中开展。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一新介绍，教育整顿有力清除了一批害群之马。 截止到7月31号，全国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处理处分违纪违法干警18431人，19847名干警主动投案，主动投案成为不少违法违纪政法干部的选择。这充分反映出政法系统教育整顿、自查从宽、备查从严政策引导及高压反腐带来的持续震慑作用。 教育整顿着力惩治关键少数违纪违法问题。全国处理处分市县两级政法单位班子成员10000多人，其中严重违纪违法的有413人，占比4%。陈一新介绍， 有54%存在违规干预司法执法问题，有47%存在违规选人用人问题，有53%存在违规参与盈利性活动，超过70%的案件连带处理处分了属在单位的其他班子成员和普通干警，抓住关键少数，达到了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教育整顿还查处微腐败、轻违纪，让群众在反腐拍赢正风肃纪中增强了获得感，彻查人情案、关系案，有效促进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教育部昨天表示，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政策的首个学期，新学期要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有效降低学生考试压力，推进课后服务全面覆盖。总台央